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任鹏远执导，徐峥、王丽坤主演的电影《幕后玩家》今天公映。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个烧脑的猫鼠游戏故事。徐峥扮演一个有不少黑料的金融大亨，他在不断进行生死抉择的时候，也要把幕后黑手找出来。徐峥选片眼光一向很好，希望这部金融加喜剧也能给我们惊喜。陈伟霆、林允、胡军主演的电影《战神记》今天上映。古装片这几年属于不太景气的题材，这部影片敢于逆水行舟，还是很有勇气的。片名当中的战神指的是成吉思汗，由陈伟霆扮演。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今天公映。这是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走的是小清新风格的爱情片风格。井柏然和周冬雨扮演一对在患难当中日久生情的北漂情侣。张家辉执导，张家辉、徐静蕾、何炅主演的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今天公映。影片的题材是港片里最常见的警匪动作题材。张家辉扮演的卧底余秋，因为一宗儿童绑架案而身份暴露，引来犯罪集团的追捕。这次何炅居然演一个警察，还是张家辉片中卧底角色的上司。日本动画电影《玛丽与魔女之花》今天在全国上映。作为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得意弟子，影片导演米林宏昌表示，自己与老师的不同在于宫崎骏的电影讲离别，而他讲勇气。影片是今年内地院线第一部日本分账电影。超级大提琴音乐会今晚开始登台国图艺术中心，大提琴家朱一冰将联手全球知名音乐学院共计62位大提琴演奏家带来精彩的演出。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首次排演的古希腊戏剧作品，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进行演绎。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执导的《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在略微恐怖的剧场提示音当中，一部让人惊声尖笑的话剧再次拉开大幕，说不完梦不停，让每个观众的心都随着舞台上的戏梦人生温热。演出将持续到5月25号。舞台剧江晓东和刘晓文今晚继续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是看似普通但又独特的一段爱情，或许你可以在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投影。简弘毅《柔软的国》2018巡回演唱会今晚在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上演。简弘毅凭首张专辑《树先生》获得华语金曲奖内地最佳男新人。早在他14岁时完成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就被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后来又演唱了《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等歌曲，备受好评。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的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随着污染物的积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大家的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运动量过大。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最近我看这个电视剧啊，下一站别离，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说结婚是为了什么呢？ 结婚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领证才结婚，是吧？那结婚是为了 领证不就是结婚吗？ 为了办酒席，收份子钱。为了媒妁之言，为了， 我觉得什么也不为了， 什么都不为，但是在、这个、 为了爱情， 哎呀，但是、 咬着后槽牙说为了爱情， 对，在这个戏里面我就没看出来为了什么，在一开始啊，但是后来好像，本着各自的这个所谓的契约婚姻的目的，最后呢，好像还发展出一点感情来了。这就我们说的李小冉、于和伟演的都市情感剧《下一站别离》，现在播了一半了啊。他们俩扮演的这个角色呢，男的叫秋阳，女的叫盛夏，为了一个契约婚姻，现在难以自拔。 对，下一站别离是吧？我搭档说成下站别离了，下站别离啊。其实他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过，就看这电视剧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俩是这种结合方式，是假结婚，在假结婚的这个壳子里，后来两个人真的有了感情，然后弄假成真了。 是啊，那个《红楼梦》里怎么说的来着？ 啊，假亦真实，真亦假， 是不是这意思？ 是 啊，假假真真吧。在他们俩认识之前啊，他们俩正式开始之前，去了一个相亲大会，结果两手空空，没找着合适的。而去这个相亲大会根本也不是想要为了你说的寻找爱情，那么他们俩到底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呢？哎，一个是离过两次婚，一个是跟前男友谈了5年的前男友是吧分手了。来，我们来听听原声对白。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还是很奇怪啊，以你的条件干嘛要去那种地方相亲呢？ 我想结婚。 你又没老，干嘛那么急呀、家里面催，还是你失恋了找寄托？ 我要早更了，我如果不结婚的话，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早更，你要这么说就不难理解了，那你身边就没有合适的男性朋友吗？ 合适？什么叫合适啊？我有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准备要结婚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其实什么都不合适。 比如 他睡觉开空调，我一吹空调就头疼。他喜欢呼朋唤友，我就喜欢宅在家里。他喜欢养狗，我喜欢养花。他喜欢吃荤，我喜欢吃素。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更何况他跟你不是一妈生。如果你连这点不合适都接受不了，那你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呢？ 他还喜欢说谎，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一个人的不诚实。 就算你不认同，也应该包容。 他跟前女友约会，骗我说他在加班，我要包容吗？ 因为这个分手的， 算是导火索吧，就是不合适。 你跟你谈了5年。 年的未婚夫都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凭什么觉得你去相亲就能找到合适的呢？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想去试一试。 恕我直言啊，能跟你合适的难。 其实我现在也想通了，有那么点不合适也没关系，但毕竟是要共度一生的人，底线是诚实，其次是爱。 你想找人生孩子还要找有感觉的，这要求太高了。你抱着一个寻找真爱的心态去结婚，可能你耗一辈子都不见得能找到。别期望值太高，婚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你这样的心态，你为什么想要去结婚？ 你以为我想结婚吗？我是事业上遇到坎儿了，需要钱，我的亲戚拿钱威胁我，不接就不给钱。 是为了钱结婚？那我更想不明白了，你不是个大老板吗？你会缺钱吗？ 不是钱的问题，说了你也不懂。另外，不是结婚，是契约结婚。 我想起来了，你是一个用婚姻做交易的人。 等价交换有什么不好啊？我离过两次婚，发誓绝不会来第三次。 你离过两次婚了？原来你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导别人的婚姻？ 来，米夏，那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不是在电影里面电视剧里拍的这么啊，感觉那么的高大上，是吧？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啊，口音都不一样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咱俩要是按人家那再演一遍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你又没有人家演得好。 对，我们下面不演，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 那你想怎么着啊？别编辑叫来啊，让他演。 就是你回想一下当年你去相亲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我回想一下当年我去相亲的时候啊是什么表现，好不好？ 哎呀，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相亲的经历啊，亲们。 你就把我看成你当年相亲的对象啊。 那我都不会坐下来和你谈，我跟你说。 那你就可以目中无人嘛，咱背靠背聊，好不好？ 行，打一体育品牌。 听众朋友啊，下面这个对白是我们俩背靠背演绎的。 来吧。那我可就是当年的我了啊，就不是播音员了，也不是主持人了。 好，走。 你老这么看我干啥呀？ 我看你了吗？ 你怎么也跟我东北了？你不是要湖南吗？ 我毛又看你啊？我跟你这不是背高配吗？ 那你还是转过来吧。 我有点想不通啊，你看以你的这个条件是吧？你干嘛要去那种地方去相亲呢？ 俺要结婚。 你又没老，干嘛那么着急了？那家里面催啊？还是你失恋了想找个寄托了？ 跟你撂句实话吧，我要早更了。 早更？ 我如果不结婚的话，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早更？那你要这么说那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你身边就毛得合适的男的朋友啊？ 合适？啥叫合适啊？俺跟你说吧，俺谈了5年的男朋友，正准备要结婚的时候，突然一下，哎呀，我发现啊，啥都不合适。 他喜欢吃香菜。 他喜欢吃辣椒。 他晚上不洗澡，抠脚。 我跟你说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啊， 就是吧，俩人，那个他睡觉开空调，我一吹空调就脑袋疼。他喜欢呼朋唤友，哎呀，呼朋狗友一大堆。我呢就喜欢静静的一个人在家里感受艺术。他喜欢养狗，我喜欢养植物。他喜欢吃荤的，我喜欢吃素的。 哎呦，我以为是什么问题了？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噻。更何况他跟你不是一个妈生的。要是你如果连这一点都接受不了，那你何时才能够找到合适的嘞？ 关键就是他还有一个像你一样的问题，就是说话结巴。哎呀，我跟你说，其实吧，除了这些，他还特别喜欢说谎。 哦， 我呢，我最受不了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不诚实。 那就算你不认同，那也应该包容啊。 你说他跟他前女友约会，然后他糊弄我，他说他加班呢，这让我咋包容啊？ 因为这个分的手啊？ 那算是导火索吧，反正就是不合适。 那你说你谈了5年的未婚夫都磨合不到一起，那你凭什么就觉得你去相亲就能找到合适的呢？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必须去试一试呀。 我们两个人呢也刚认识啊，你恕我直言，能跟你在一起太难了。 哎，你凭啥这么说呢？我跟你说，我今天能坐到这儿，那就是因为我想通了。其实有那么点不合适也没啥关系，但是你要是俩人要真的拉着手呀共度一生，那你说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呢？那底线得诚实吧，其次俩人是不是有点爱的感觉呀？ 但是你是要找人生孩子啦，那这还是要找感觉的，对不对？你要生孩子啦，这个要求有点高。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抱着一个寻找真爱的心态去结婚，那可能啊你这好一辈子都不见得找得着啊。你呀、别期望太高，婚姻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我跟你讲，我是过来人。 我看出来了，那你是怎么想的呢？那你这心态，那你为啥想结婚呢？ 哎呦，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不是公司遇到坎了吗？要钱呢、我那个亲戚拿钱威胁我，说不结婚就不给钱。 不结婚就不给钱？哎，我就更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这家伙，你说你这样，你像个大老板似的，你咋会缺钱呢？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说了你也不懂了。再说了，不是结婚，是契约结婚，知道不？合同结婚。 啊，合同结婚呢？我想起来了，你说你这大尾巴狼这样啊，你就是一个用婚姻做交易的人。 我大尾巴狼，我是于和伟那样吗？ 你的脸没他长。 我跟你讲，做生意等价交换有什么不好嘞？我离过两次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可以对天发誓，我绝对不会来第三回。 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说你看你这小白脸的样，你都离过两次婚了，原来你是一个 loser， 你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你还有啥资格你在我这叭叭叭叭，你还指导别人的婚姻呢你。好了，结束了。 哎呀，我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对白都用这种方式，说起来太舒服了。 不行，我明年觉得你就倒不回去湖南的口了。于是怎么说来着？ 什么叫于是？ 你刚才说了一个好长时间那个于是，还说分音。大亮，我觉得 其实是化妆过的某种湖南方言。 我觉得大亮，你考上那个广院播音系，其实要比我跨越的难度多得多呀。 是吧？越过高山，跨过长江。 你是长江流域的，你知道吗？你是跨越了长江，又跨越了黄河，才来到河北。哎呀， 来河北， 河北平原，华北平原呀。 但我觉得不管是你在哪里生活啊，可能大家对于婚姻的感觉啊，婚姻的期待或许有一些共同点。 那是自然， 是吧？哎，你说这个情节其实在剧情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秋阳离过两次了啊，当然他面临事业上的困境，不得不弄一张结婚证。那这个盛夏呢，马上要失去生育能力了，想找一个有感觉的呢也没碰到啊，他的要求那么多。于是呢，他们俩在一起交换对于婚姻的看法。不知道米夏，你听完他们的这种观点，你持何种感受？ 首先我在生活中我没有碰到过早更的人，早了这么久，就32就早更了。 我觉得那是戏里的安排，但他说的这一段， 也许人家早更我也没有告诉我。我觉得秋阳在这里说的话呀，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你和你磨合了5年的男友都没最后磨合好，你指望着下一个男人你能和他磨合好吗？就像有的人说，你走入下一段婚姻，你能指望这段婚姻比上一段好吗？未必是这样，是吧？因为问题出在你自身，而你并没有变，所以下一段婚姻对于你来说是对是错，是幸福还是不幸，那都是说不准的。 前两天我看一个人的微博，他说年轻人择偶时只看车子房子学历存款是非常不成熟的，有很多真正影响一生的事情往往被忽略，比如吃不吃香菜。然后 我也看过一句话啊，就是你在择偶的时候啊，不要老看别人的相貌 啊， 是吧？也要看看你自己的相貌， 照照镜子，是吧？ 对。 然后这个网友的评论啊特别有意思。是啊，有人说了，还有要看会不会穿着袜子上床，还有人说了信不信中医，还有人说了吃火锅是吃麻酱的还是油碟的， 麻酱的还是油碟的啊。 还有人说了看挤牙膏从哪里挤， 就生活细节嘛。因为后来你俩就一块过日子了，那你俩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 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所以生活习惯肯定会撞车。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踏入或者说我们去接触一段感情啊，往往就是被那个初级阶段 那个激情 所带走， 嗯， 可是当你就人生到了一个境界之后，是吧，你看过了风花雪月，也看过了鸡毛蒜皮， 嗯 啊，看过了缠缠绵绵，也看过了这个 鸡零狗碎， 对，鸡飞狗跳，是吧？ 我搭档就是一诗人。嗯， 那么你再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你如果人生没上境界的话， 搭档你现在在云端吧？ 嗯， 你上了境界了吧？ 我还没看那么多呢，还没有这个 秋千而后拾起、 啊，没有他们那阅历丰富呢， 是吧？ 你想啊，那么这个婚姻对于这么一部分中老年朋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哎， 怎么弄到了中老年朋友了？ 那只有他们才能看过那么多，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了。 不不不、 嗯、 我觉得呀，那怎么能是中老年朋友呢？ 嗯， 我觉得呀，有的人可能早会，就很早他就开悟了，他就看透了、 嗯、 有的人可能七老八十了，就是他也没看透。 哦，是 和年龄没有直接的绝对的关系。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标题说九零后都开始离婚了， 那可不是，你想想九零后现在多大了 啊？九零 九零边上的话，现在 二 十七八了。 嗯，那也可以啊。所以呢，有的人是30岁啊，活出了60岁的经历，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啊，这几段呢还是有这个现实依据的哈、啊。那接下来呢，虽然说他们俩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在这个酒吧里面谈交谈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最后两人还是回到了谈判桌边。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原声重放。 我身体的状况你也知道。 啊，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着急的，如果我今年不生孩子的话，可能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你说的对，我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恋爱结婚生子，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性格，我也没有时间精力这一切，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你的提议。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你别伤感，也别着急，我能理解啊。我觉得我们俩的现实情况，如果真的有一个协议婚姻的话，真的是互利互惠的，所以有一些条件先谈妥了还是应该的啊。但是你不能要我一孩子， 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有我一孩子，你可以有别人一孩子，但是你要跟我结婚，对吧？跟我一结婚，你怎么能有别人的孩子呢？你这个， 我不是要你的孩子，我是要一个我自己的孩子。 你跟谁要去啊？ 所以说，其实我们结婚是一个办法，因为只有我结了婚，我才有资格去申请试管婴儿。 非常棒，盛大夫，你很聪明。你单身女性肯定没办法要孩子，你必须要先结婚，要跟人领证，对吧？正好我可以跟你领证，你可以有孩子，又不是我的，对吧？这样我们的婚姻关系又可以没有任何牵绊。作为名义上的丈夫，我会全程配合你做试管婴儿，非常好的主意。而且作为专家，你完全可以把控如何做试管婴儿。你怎么想出来的？ 等我怀孕就离婚。 没问题，我们公司的危机肯定要比你怀孕先解决，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做出一些牺牲，我可以多配合你一段时间，就这么说定了。还有什么条件？你说。 没有了。 好，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证。 明天？ 对呀、啊，还等什么？没关系啊，我倒是可以等。关键是你的那个身体状况，你还拖得起？ 就明天。 晚安。 其实看这一段还挺有意思的。 就俩人一拍即合， 轻喜剧是吧？ 嗯， 这俩人出于各自的目的啊，达成了一致，一段契约婚姻就开始了。当然之后就是各种人给他们制造麻烦。 嗯，比如说肖大爷，比如说那秋阳的姐姐秋月啊，还有剩下的闺蜜叫什么来着？啊，叫 苏云 啊，就是一直各种各样给人制造压力、制造麻烦。嗯， 就是他们这个婚姻一开始就不被人所信任和接受。 嗯，所以导致剩下有一段就想放弃了。 嗯， 其实他内心是比较复杂的，他不知道他真正其实就是喜欢秋阳的，然后又觉得秋阳对自己很冷落，他说那干脆咱俩离了得了。 嗯，这就是前面20集啊发展的主线 啊。那这个秋阳呢，一方面还是比较成熟啊，帮他减压，安慰盛夏，疏导他的情绪。但是发展到20集之后呢，这主线就变成了俩人是不是在朝夕相处当中产生感情，先结婚后恋爱，会不会获得成功呢？秋阳会不会改变他对爱情悲观的看法呢？盛夏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个源自于真爱的孩子呢？这就是后面剧情的演绎。但是中间又出来一个，哎呀，前妻。 而且，哎，这前妻其实说了一句话，跟李香然演的这个盛夏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其实秋阳是喜欢你的，你也喜欢秋阳，这非常难得了，能让他动心的人真的不容易。 好吧。反正呢，这个前妻过来掺和了一段时间，还是要走的。 走的时候也挺惨烈的。 走之前他好像似乎对于这个秋阳呢又产生一点感情，当然关键还是孩子的因素啊。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要不咱们为了孩子再将就将就。秋阳很反对，说你不是一个将就的人，是不是？咱也别为了孩子将就。这就要涉及到下半段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了，就是这夫妻感情不好，要不要为了孩子将就将就。 我觉得有很多夫妻是为了孩子在维系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或者是说已经离了，要不要为了孩子将就将就再复合呢？到底孩子是主心骨，还是你们的感情是维系婚姻的基础呢？好，这是今天我们进入婚恋探讨节目的四点游戏，朋友们稍后见。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 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猪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笸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娘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候

他灵心善感，他清楚得很，而且他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判断能力和接受能力。与其维系一个假的然后两个人无爱的婚姻，然后和孩子其实说的都是假话，孩子也不想拆穿你，然后你又在那骗孩子都很累，还不如坦诚地告诉他。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发来了微信，他说米老师您好，我们这个孩子有一天单独的跟我说，妈要不你就跟爸离了吧，请问我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好，来请米老师解答一下。 既然孩子都这么说了，那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你和丈夫怎么样了，如果可以维系可以挽救当然可以，但已经死了心了，已经千疮百孔了，没，我的意思是没有必要为孩子去维系。 那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 我孩子再说一句啊，就是我看过一本书，他说女人的名字叫女人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他给出一个建议，这是专家的建议啊，就是即使你选择离婚的时候尽量少在13到17岁，就你孩子这么大的时候离，因为孩子那个时候正处于叛逆期，他会觉得你俩都这么不相爱，当时为什么要生下我呢，导致叛逆，就是整个社会都不需要我，他会有这种反应。 好，非常谢谢米夏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婚姻与家庭 节目。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够呢， 下一个片场已经在那儿等你了。好，哎呀，你看啊，这个问题看来米夏有过思考啊，身边可能有这样的案例。 我读个书。 对，读万卷书是吧， 我现在就想走万里路。 不是有个统计吗，说每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的一个小高峰。就是证明很多家庭还是为了孩子先维系一个，那我想事实是这样的话，也证明他们也有一定的选择的原因和苦衷，对吧。 细想来这些父母这些家庭啊，也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面对他。 是，但也有些人就选择了将就。但是在这个戏里面，秋阳好像对他的前妻啊特别的了解，非常直白的说，你不是将就的人。 秋阳非常的聪明，既没有就是快刀斩乱麻那么决绝，谁跟你将就，这就伤了他前妻了，但是呢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用一个很委婉的方法把他婉拒了。秋阳的这个前妻啊，和这个咱们生活中你刚才说那些例子不一样，因为他前妻就一直喜欢秋阳，他俩就不是感情破裂了，感情破裂了是单方面给秋阳的印象，他前妻是一腔春水流向秋阳，发现秋阳还爱着自己的第一个前妻，所以他很失望。 这个核心问题不能将就。 对，他很失望嘛，他觉得你根本没有走出来，我是他的一个替代品。 是，就是将就看什么将就，是吧，你要是喜欢吃香菜我也就将就了，对，但是你不喜欢我这事儿，我可能将就不了，对不对？ 对， 可能每个家庭有不同的将就的方式和这个有矛盾有冲突的点，有些个就忍了，有些呢就不能忍。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在戏里面经过两段婚姻的这个男主角秋阳，似乎对于婚姻是什么以及对于他的这个前妻是什么样的人多少都很清楚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李萧然扮演的这个角色盛夏，既不是他的第一任也不是他的第二任，就是盛夏。 盛夏在情感的成熟度上要比秋阳差远了。虽然秋阳显示出婉拒或者说爱无力，但实际上他对婚姻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不深刻的是李小冉，包括他本身的这种洁癖呀，或者说对人的这种苛责呀，那还且得磨合一段呢。 戏虽是这么演，他俩可能也得在一起啊，擦出一段真正的火花来，但我想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使你阅人无数，也不能真的说你不想爱不敢爱，爱无能爱无力，可能也是想你的那个人他没出现。 我倒不太认同你的观点， 没出现他一个人也过得挺好。 不是，就爱无力，他其实不是说他本身不想，而是他真的就像一种疾病一样，就是心里得病了，他就是不能这样。你知道吗？ 那不是这个男主角吧？ 啊，不是男主角，不是啊，男主角他最后也他老想亲人家李萧然。 对啊，你看他已到那个程度了嘛， 是啊， 就是说有人说了，我这辈子不结婚了，我这辈子对于这个爱情啊没有什么奢望了。 那不是真正的爱无力，就口说无凭，你得做诊断。 对，让他心动的那个人，只能说还没有出现罢了。 两种情况。 对，当然没出现，他的生活质量也挺高。 嗯，挺好。其实身边有这样的人，越过越读，自己就能玩得很嗨，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流星花园》。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米夏，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呀？ 我想到了我青葱的少年时代。 当时看《流星花园》，你是在什么时候看的？ 哎呀，那个时候好像正在经历一次初恋吧。 那你的对象是言承旭啊，还是？ 就那大长脸。 周渝民呢？ 那 就言承旭。 哎，对对对。 啊。 哎，我最近听一说法啊，就是说马脸。啊，就是 马脸， 马脸 特别长， 漂亮的马脸。 嗯， 然后哎，我跟一作家聊天，这作家叫 马锦涛， 作家叫李亚，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花好月圆》，他那里头就是说有一个家族啊，祖传的都是马脸。 嗯， 然后他们觉得这马脸特别的漂亮，就不管男的女的都是这张马脸，就是从很远走来就知道这是哪个村的老谁家的小谁。 嗯， 然后我就想起了于和伟。想起了靳东， 嗯，他们都是马脸， 我不知道哎，反正都是长脸呢。因为我在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个弹幕开着，就经常有那个看和我一起看的人说：“哎呦，这张马脸，是不是现在流行马脸呢？” 这个脸能流行出来吗？不是生出来的吗？ 就是他被审美认同，并且大家追逐、 认同了啊、嗯。那个时代认同吗？你当时看《流星花园》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个角色？不是仔仔吗？ 不是仔仔 啊，你不是那一款 哦。我喜欢言承旭 啊，言承旭 啊、 你喜欢那种有劲儿 马脸， 霸道的。 哎，对对对，比较就是比较雄性的那种。 哎，这个有亚洲偶像鼻祖之称的2001版《流星花园》，最近又出现在各大视频播放平台上了哈，来了一波80、90后的回忆风。 嗯， 时隔17年，而且热度不减，没过多久，这播放量已经过亿了。 哎，你发现吗？其实《流星花园》好像就挺有魔力的，你说到现在也不知道翻拍多少版了，而且就是每版都能成为爆款，然后大家每版都还关注一下。 对对对，不同的人来演这个戏也挺火的。我记得当年啊，我们看是看碟，是我们同学租的碟、 哦、 然后呢大家轮着看。你是在哪看的？ 我在电视里看的，我记得 啊， 就电视放的呀。 条件那么好，都有电视了。 那你家条件更好，都有 DVD 了。 我们是用一个小的啊，那个 DVD 大概是一本书那么大啊，一个同学拿来的。 哦， 啊，我们当时没见过这么小的 DVD、啊、 是吧？哎，那时候喜欢山菜吗？我们当然指的是中国台湾版的啊。 啊、 嗯，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这个女主角没什么感觉，对男主角也没什么感觉。 那你看个什么劲儿呢？ 就是看他们之间的感觉。是不是有点绕？ 哎， 其实 我们那个年代，你不是少年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心中都会有一个，哎，这个我喜欢。 那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些日剧里的角色。 啊、哦，我知道了，我懂的。 啊、同步播的嘛。 啊。 日剧啊，比如说什么《东爱》啊， 啊， 什么《恋爱世纪》啊。但是现在啊，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又要开始播了， 对， 说在暑假档播， 给90后看。 嗯，而且制作人跟老板一样，都是。柴智屏，你期待吗？同一个就是好比制作人来做同样一个戏，让我想到了《西游记》，虽然这个经典程度不能啊同比啊。 嗯，我觉得我还是会看两眼吧。 但是很多人说后面拍那《西游记》不如前面拍的，不如那个特别粗糙的